与他拼命，他想克父母，好克父难。长日后，我的娇儿你若有个好公公的。 怎么样？ 是到明天母亲唤叫你去会试，你还要长途跋涉受颠连，我与兄生是父将欲听见成顿一转身从那书架上去。 本是既要写愁盘，他念道相见时难别亦难，东风无力过花坛，春蚕到死四方尽，蜡炬长梦尽，泪湿衫。唐贵先听到此处，泪流满盘面，他从头上取下了金银钗，就递了那五官说，此金钗乃师兄赠我，奉还你，留给那有福的人儿去保全，路由他忍痛含悲低声劝，贤妹不可太心烦，我和你海枯石烂无更变，哪怕这杜花风雨来摧残，眼睁睁我奔至青云登金榜，到那时你我二人破镜重圆。说多话想金钗重与会肩带，唐贵先连连的点头，看五官说但愿的，如君之言深如险，使你我重新相聚在人前。一行说从万上栽着就地狱公子，此玉镯昼夜随我14年，此乃是老母遗留传家物，你带此镯如我常在你身边。路由他喊七七讲这镯带上，忽听得在窗门外路母连连的叫鬼仙，说你看这东方发白天已亮，你为何不然的前程是故意的留恋。路由他一整行双脚出门恩去，空对着愁云幽云，寒星儿满天。 好，刚才是赵玉明、龙洁平演唱的《梅花大鼓钗头凤》。那接下来呢，再请听赵玉明和新兰云演唱的《马头调》《白猿偷桃》。 两仙堂，无奈何我到蒙山东后我天安安安 邪妖，你胆大包天，竟敢偷我的桃，打仙仗一局我就要了儿的命，试一试我们出家人捆仙仙桃，我冒险到此，尽其子孝，望求我的仙长把我容饶，thank you. 小的博远，他只懂得行孝，尊宾忘却养育老， 好，刚才是赵一鸣、西兰云演唱的马头调《白猿偷桃》。好，下面再请听赵一鸣演唱的弹词开篇《莺莺操琴》。 寞。 好，刚才是赵一鸣演唱的弹词开篇《莺莺操琴》，再请大家欣赏一段赵一鸣、刘慧琴演唱的《西河大鼓》甘祖昌的片段。 关心同志问寒问 上吃饭，抓几个蚕豆粒儿当干粮。他学生过草地，他带头前进，在艰苦的岁月中一直更顽强，南征北战一直到了胜利，甘土昌已经是百炼工作在新疆，担任军区后勤部长，日日夜夜工作很紧张，为工作增加策划到天亮，为工作深入连队错去检查工作，山路上翻了车，头部又被摔伤。从一年到五七年，六年整，山谷昌一直就躺在了病床。秀远公他与疾病做斗争，不顾头充满了无限的希望，唐太师拿起笔就坐在桌旁，他心想全国都在轰轰烈烈地搞建设，我也要贡献出我自己的力量。想到这儿激动了，向党组织写了一份申请书。亲爱的党，我休养了几年了，这样长期下去我实在惭愧，虽然我的脑子坏了，但是还可以参加体力劳动，我坚决要求回农村去参加生产，请党能准许我，允许我。就这样再三的要求，五七年九月党组织是批准他回乡休养。三组长带领全家离新疆，回到了江西省有别的故乡， 刚才是赵玉明、刘慧琴演唱的《西河大鼓》甘祖昌的片段，最后呢，再请大家欣赏一段赵玉明先生演唱的传统大插曲《风雨归舟》。 谢谢。 好，刚才是赵一鸣先生演唱的插曲儿《风雨归舟》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。柳欣感谢各位的收听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。